等全部都准备妥当，他就等着明天路人多起来的时候抛出去。现在这个东西被他藏在铁窗的凹槽里，再用布头给堵严实。等做完这一切，他整个人都脱力了，连抬手的力气也没有。安静下来才发现，这屋里居然还有暖气。安宗四处看了看，又瞥见那几只头颅。从他们的表情中，可以想象当初死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害怕和不甘心。这个时候，安宗对那些头颅没有原先那么害怕，反而有一种同情感。如果他逃不掉，最后也得是他们之中的一员。他舔了舔嘴唇，渐渐地意识模糊了起来。他隐约感觉到屋子里有些动静，但是浑身没有力气的他就连眼睛也睁不开。环境很暖和，感觉是特意调控恒温的。屋子里时不时的会有类似搅拌的声音，在角落里还能听见虫子爬动的声音。躺在一堆人头之中，根本别指望着能睡着，只有意识涣散地瘫在角落里。安宗吸了好几口气，终于把精神集中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他隐约地感觉到屋子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。蜡烛有些已经烧到头了，屋子显得更加黑暗。有些地方他看过去就是一片漆黑。就在他紧张地环视四周，突然发现东南角有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他肩膀一缩，本能地想逃，但是被绑得死死的，就连移动也很困难。安宗看不清他是什么东西，但是那双发着绿光的眼睛怎么都不像是活人的。他手上连一个自卫的武器也没有，只有轻声地问道， 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人是鬼？ 问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够客气，万一真的是什么鬼怪，他用东西这样的称呼来叫他，不是间接在骂他不是东西吗？那双眼睛依然死死地盯着安宗，丝毫没有动过。一刹那，他有一种那是两个灯泡的感觉。就在他盯着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在他身边悉悉嗦嗦响起了一些动静。他低头一看，连忙退后。他哆嗦的看着一只苍白的手居然在地上划着血渍。他心里纳闷，这里哪来那么多血给他写字呢？再细看，就觉得那些血仿佛是从那手中流出来的一样。他警觉地看着那字，时不时地抬头看着那双眼睛。那只手只有手掌，或者说安宗只能看见手掌。他写道， 我是雷永好的同学，是第一个被杀害的人。我和你一样，也是被抓来的，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已经死了，而你即将会死。 那个叫连永好的果然是变态，丧心病狂的，连自己同学也不放过。 突然他想到了严城。 果然这个世界上人心最难测啊。 血字在黑暗中闪着诡异的光亮，特别的刺眼。他继续写道， 我们都是专门研究植物学和古代植物进化基因突变的学者。那个时候的连永好还是一个相当上进的人，研究所里的领导都对他很器重，但是他在内心中却十分自卑自己的出身。他的父亲过去在农村养猪，后来为了连永好才到城里来，所以他一直感觉城里人看不起他这个农村来的知识分子。不过他特别的孝顺自己的母亲，可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事情，我只知道他的母亲因为尿毒症去世了，从此他就变得更加寡言孤僻，言论开始十分偏激。我一直认为他可以慢慢地把情绪宣泄在工作研究上，忘记丧母之痛，但是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种东西，那东西太邪恶了， 他找到我，希望我和他一起研究。他说靠这个邪物可以得道成仙，长生不老，他希望能够让我帮助他。我对这种东西非常恐惧，我劝他把东西交给研究所，不要搞个人主义，但是他根本不听我的劝告。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危害性，于是我警告他，如果他在自私研究，我就告发他。虽然那时候在他的眼神中看到过一丝狠意，但是我并没有在意。我认为我是最了解他的人，他最值得信任的朋友，再怎么样他都不会害我。他满口答应，说一定把那东西交给国家，由国家来研究。我便放松了警惕。其实光靠连勇好根本无法单独研究，这个东西是恶魔的化身，本应该消失在历史之中。但是没想到连勇好居然骗了我，他说这个东西突然发生了异变，说他有危险。我马上赶到这里，但是一切都只是连勇好这个恶魔的骗局，然后我就死了，而那些东西依然还在。 血字到这里就停止了，安宗不安地等着接下去的字，但是那只手一动也不动。安宗气都不敢喘，死死地盯着那只手，他哆嗦地问， 后来呢？那东西还在那里啊？ 突然间水缸剧烈的震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撞开压在上面的石头。他张着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水缸， 难道那邪恶的鬼物就在那缸子里？ 他再低头想要询问那只手的时候，突然字没了，手也消失了。安宗恐慌地看着那个水缸上的石头一点点被顶开，但是又跑不了，心跳到嗓子眼儿，连呼喊救命的力气都没了，只有鼻子呼着粗气。这个时候，从水缸里仿佛延伸出了很多黑色的雾气，只听见雾气里面传来许多人的哭喊声，声声凄厉，仿佛这个水缸是通向地狱的通道，恶鬼们都要从这水缸里爬上来。他害怕的不敢再动，他寻求着有什么东西可以救他。眼看着那些黑色的雾气就要靠近他，那声声的哀吼仿佛就在他耳边嘶吼一般。安宗无力地挥动着双手，但是手碰到黑雾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他的手变成了骷髅爪子。他再看看自己，发现下半身都变成了血淋淋的白骨。他狂吼着，发现自己已经喊不出声音，因为他的上半身也已经化成白骨。突然一声夜猫叫，安宗几乎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他马上伸出手，发现自己的手还是好好的，又连忙摸着脸，感觉自己一脸的汗，但是没少一块肉。地上没有血渍，也没有黑雾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噩梦。擦着额头上的冷汗，他身上都被汗淋湿了，喉咙干得仿佛打了好几个结，呼吸十分困难。他本能地缩着身体，害怕这房间里任何一个角落，任何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只有几根蜡烛还点着，忽明忽暗。屋子外面估计是有野猫在逮耗子，一阵嘈杂的叫声。倒是这样的声音让安宗安心了不少。他打开矿泉水闷头灌了好几口，呛得他眼泪都出来了。很快野猫的叫声也没有了，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安静，只有虫子爬的声音和那只缸里的搅拌声。他看着那个黑幽幽的大缸子，就像是看一个恶鬼的骨灰坛一样。好在那块石头依然稳稳地压在上面，没有丝毫的移动。这个梦太真实了，逼真的把安宗吓得魂不附体。如果再多下几次，估计他的寿命很快就到头了。反正是不敢再睡着了，他干脆把脑子都用在思考那个梦的含义和明天怎么逃脱上。因为手脚被长时间的捆绑，安宗的手是冰凉的， 即便是有暖气，但是因为血液不流通，双手已经苍白的犹如死尸的爪子一样。这种像待宰的牲畜一样被捆着的滋味实在不好受。他靠在墙上，想到梦里面那个冤魂所说的那个什么东西。显然这玩意儿现在就在那个坛子里。问题是他又不能打开来看个究竟，那不等于是自杀吗？就这样，他睁着眼，脑子像是缠线球一样绕到了天亮。他傻傻的一直在思考，却又不知道思考些什么。他甚至幻想着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噩梦该多好。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听见闹铃声，听到白毅喊他起来的声音。但是他的幻想却被铁链的开锁声惊魂。他蓦然抬头，果然是有人来了。这次矮胖子并没有跟来，只有那个该死的变态连永好。